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看，这些锦鲤须是文武九将而来的呀。 不好官，来不正而不中，报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，这顶凤冠，上面的真旨，颗颗光大，粒粒金圆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，无一之才，莫贪心。 你快来看这个女衣，肚子是金大嫂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